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清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上书房内，嘉宁帝翻看近日奏折，垂手吩咐： 这次恩科是为朝廷举贤，干系国祚。太子，太子。 父皇说的是，儿臣会令五城兵马司加强京城戒备，免得宵小扰了科举。 太子的部署，朕一向信得过。前几日秋狩，太子觉得各家子弟表现如何呀？ 各府子弟善骑射者众多，大晋人才济济。 听说那日世家女子齐聚，趣事横生，太子可有看得上眼的？半年后皇室大选，朕替你留着。 任安乐在秋狩上公然冲撞太子一事传得沸沸扬扬，传来传去便传出些微的风流色彩来。皇帝话音落地，站在一旁的赵福明显看到太子殿下神色一顿，不由得朝笑得老谋深算的帝王看去，心底小鼓直敲。 谢父皇关心，儿臣想以朝廷之事为重，其他事未作他想。 哦，是吗？朕怎么听说从东宫送到泰山的礼物十年来从未断过。 父皇，她是儿臣将来的太子妃，儿臣待她只愿如父皇当年待母后一般敬重。 嘉宁帝对已故的中宫皇后敬重有加，乃天下尽知。自皇后十二年前逝世后，韩烨极少在陛下面前提到过生母。嘉宁帝一愣，眼中略有波动。 胡闹，他怎可和你母后相比？太子，朕听说任安乐在秋狩上惹出了不少事，左相昨日入宫，对此颇有微词。他倒是个人物啊，竟能搅得京城流言四起。 父皇不必听信谣言，任将军乃性情中人，许是行事不拘小节。 嘉宁帝轻扣桌案的手猛地一顿，眯起了眼。 太子自小性情清冷，除了当年的弟子园和八年前带入东宫教养的温硕，还从未在我面前替任何人求过情啊。朕今日已将他任大理寺少卿的圣旨搬了下去。太子，就你前几日所见，任安乐此人如何呀？ 父皇，依儿臣所见，任安乐若为我大晋之将，乃朝廷之福。 朕知道了，你下去吧。 是。 太子远去的脚步声渐不可闻，嘉宁帝摩挲着拇指上的扳指，眼底幽深一片。 太子居然对他评价如此之高，看来今年的秋狩朕没去还真是错过了不少事啊。 陛下，任安乐此人绝不能为我大晋之将。 父皇，依儿臣所见，任安乐若为我大晋之将，乃朝廷之福。 区区一个任安乐，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太子和左相如此在意？赵福，这几年你可见过太子为人求过情？ 啊，不曾。 说不准留着这个任安乐还真的有用。 放我进去，我要见父皇。 陛下，韶华公主在外求见。 不见，让她回昭云殿好好思过，一个月不准出宫。传朕口谕给齐妃，让他好好管教公主，若日后韶华再如此嚣张跋扈，朕定不轻饶。 是。 不管任安乐做的事有多出格，他 他有句话始终是对的，公主干政乃皇室大忌。任安乐接到圣旨的第二日便入了大理寺报道，因在秋寿上贺问韶华公主之事传得人尽皆知，不少朝官深感这厮虽一介女子却胆气十足，为大晋的朝官说了话，加之右相对其赞誉有加，一众官员便对新上任的女土匪格外客气。在大理寺当了一日的泥塑菩萨，任安乐哼着小调坐在马车上回了府。院书在大门口等候多时，见马车出现，狗腿地跑上前替任安乐掀开布帘，笑着露出了一排牙齿。 小姐，你回来了。今日府里如何？ 一群贵族子弟来递请帖，都让我给打发了。 当初这群书呆子啊，一个个都懒得理会本当家，如今想见我，自然不能轻易如他们所愿。 小姐，今日送的帖子都是宴请院勤的，还有三府书生上门求话，我瞧着不写，让长卿给打出去了。 榆木疙瘩。 院书怔怔地看着任安乐如踩着风火轮一般闪走的身影，委屈地一撇嘴，慢慢地朝书房移去。书房内，院勤替任安乐换了一身玄衣长服，见他小心用布巾扶了一把脸，颇为无奈。 小姐，您这双手已有几日不曾沾水了，不过是和太子的手碰了一下，您就…… 东宫戒备森严，下次要碰上这么个机会就更难了。 哎呀，皇室中人果然娇惯得很，那手就跟小姑娘一样白嫩。 怨琴一挑眉，实感丢脸。在任安乐满是怨念的眼神下替他洗净手，转移了话题。 小姐，今日头一次去大理寺，觉得如何？ 大理寺管京师刑狱，主官多是科举入仕的贫寒子弟，不足为虑。至于大理寺卿裴瞻，圆滑世故，不是个好糊弄的主。今日啊，他让本小姐在后堂整理了一整日的卷宗，看样子跟左相交情颇深。 看小姐的神色，倒不像是受了委屈的样子，可是有了应对之法。 就怕他们交情不深。主官啊，多为清贵，乃右相一派，他却偏帮外戚左相。无事还好，若是触及两派底线，裴瞻左右逢迎的为官之道，便是他倾颓的根源。 怨琴若有所思，抬头见任安乐一副困倦模样，却又想起怨书可怜兮兮的拜托。 小姐，今日是十五。 十五怎么了？ 怨书突然从角落里蹦了出来。 小姐，我都打听好了，今日街上有灯会，很是热闹。 出门做什么还要耗车马，你若是无聊，在院子里跟长卿过上几招便是。 听京城百姓说，每月十五，五皇子都会在长柳街举办诗会，说不定太子殿下也会出席哦。 这句话太有诱惑力，前几日才尝到甜头的女土匪一个翻身从软榻上起来，装模作样朝上代余晖的天空看去。 我也瞧着今日天色不错，长卿备马车，咱们出去溜溜。 任安乐迫不及待朝外走去，怨书怨琴面面相觑，叹了口气跟在任安乐身后。每月十五举办灯会，在帝都已成了习俗。圆月宴上，大街小巷挤满了百姓。因着五皇子每月举办的诗会，长柳街上的酒楼一早便聚满了进京赶考的士子。 任安乐的马车缓缓行驶在人群中，离长柳街还很有一段距离。院书百无聊赖地掀开布帘，望向不远处轻咦了一声。 小姐，你看。 任安乐循着院书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街道上一个身穿素青布衣背着布包的少年正逆着人流朝小巷深处挤。此人面如冠玉，竟是围场上站在寒夜身边的温硕。任安乐若有所思，朝马车角落里瞧了一眼，那里扔着一副弓箭，其上雕刻着一个端端正正的温字，正是他秋狩之日在围场里顺来的。 院书，跟上前去。 院书挠头，朝驾车的长青吩咐了一声，马车跟着少年远离喧嚣的人群，行到城西一处地界。待马车停稳，任安乐循着微弱的灯光朝外望去，这是一条脏乱的街道，斑驳腐蚀的石板，腐朽沉闷的空气，跪在地上乞讨的妇孺。温硕抱着布包走在里面，马车已经无法前进。任安乐一跃跳了出来，他很想知道名震京城的温硕公子为何会出现在这乞丐窝。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